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奇阴奇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嘅民族，古云吴人鬼。月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翻嚟第四节奇异档案，系啦，咁啊，依然有我潘发光同埋 Sophia 同你大家主持今晚嘅奇异档案啦。咁今晚嘅嘉宾就系小玲嘅，系啦。小玲啊，嗱咁头先我讲完一大轮啦，唔好挂住问我嘢先啦，不如好多观众都想听下你讲咧啲经历嘅。我头先听你咧有一个经历咧，喺呢个朋友咧个新屋嗰度，我觉得好得意，你可唔可以讲呢、這个？ 系啦，就是、我朋友就搬新屋啦，咁佢就住村屋嘅、即系元朗啲村屋嘅，咁你知啊，三名水手啦咁样，佢咧就反而即系佢就自己就啱啱生咗小朋友，咁佢所以咧佢就即系都系凑仔啦。咁佢个厨房咧就隔篱就有啲窗嘅，咁佢厨房咧佢有一日就买咗一盘鸡蛋，你知啲师奶噶啦，咁啊通常买一盘鸡蛋就。即系即个房机啦， 即个房机咁严重， 系或者一买一盘啦，直情买几只啦， 咁快嘅， 一家人就应该食到嘅，系啊，咁佢咧就无端凑仔咧，佢就睄到个窗口咧，就有个老伯，就喺度偷，即系伸只手入去偷鸡蛋。 诶，喺边个位啊？ 佢好远，即系类似佢嗰个有个窗，跟住佢就见到个阿伯咧就伸手入去偷鸡蛋。咁、那个阿伯咧，其实佢个样咧就好似魔界里边个咕噜咁样。 哦， 你知唔知魔界嗰个咕噜？ 我知，好矮好细粒。 点样嘅咧？ 好矮好细粒，灰色头发。但佢咧就话佢个样咧就系都系慈祥嘅。不过纯粹个身高又灰色啊，有 就 冇得尘啊咁样。系啦系啦，但系佢个样系慈祥嘅。咁佢又见到偷鸡蛋，咁佢你知啲就 做咩啊咁啊？ 就做咩啊？咁啊就即刻， 话 得五秒到嘅时间啫，就摆低个即系摆低小朋友，就即刻跑去个厨房度啦，即系跑去嗰个近住门口厨房度啦。咁咧佢就见唔到有人啦，嗰人走咗啦。咁跟住咧，佢又再望下个窗啦。咁个窗闩实嘅喎。 头先原来穿过咗个窗嚟攞。 系啊，咁所以就话，咦，闩实咗，咁佢系惊啦。点解会有人可以伸只手？ 隔住个窗口玻璃都仲可以入嚟。 系啦，佢个窗口明明闩住噶嘛，咁样。咁因为佢嗰时啱啱搬入去冇几耐啊，咁佢 哇好邪啊！ 系啦，咁佢之后就佢就问翻嗰个村里边嗰个即系类似啲 锁住咗嘅系咪啊？ 队长啊， 鸡蛋有冇唔见到？ 系咯， 冇。 佢问下村嗰啲队长啊，嗰啲咁啦，佢就话咧，即系问啲纸扎铺啦，跟住佢就话应该咧嗰个其实就唔系有恶意，嗰个系土地公。 咩意思咧？同佢玩啊？ 唔系，其实即系类似系即係佢話，然點解要偷雞蛋咧？佢話雞蛋咧就係可以補能量嘅，即係類似補嗰啲唔知咩啦。佢就用啲雞蛋，雞蛋就係啲。佢話通常啲土地公或者啲神靈咧就好中意雞蛋嘅。系咪咧？通常啲红鸡蛋啊，或者成 系咯。 咁所以佢就其实系可能嗰日佢咁啱啊，见到你新屋噶，望下你啊，或者睇下你，跟住就见到低鸡蛋，就可能攞嚟补充能量啊。 如果立到佢，如果佢唔嗌佢，佢个鸡蛋会唔会就咁唔见咗一只咧？ 我觉得唔系，可能灵异上攞咗只。 佢拎咗嗰个， 都睇到佢拎咗噶，定系佢即刻放翻低喝咗一时定点啊？唔知啊，呢个 佢见到佢已经五秒已经即刻望，可能佢就走咗啦，或者 即刻闪咁样，手即刻闪。 系啦，总之佢就话，其实原来灵异世界除咗你话系即系灵异之外咧，亦都有系一啲神灵咯。 有嘅。我哋灵咧呢个字咧就灵咧，灵界咧嘅朋友咧，我哋唔包括，唔系净系包括鬼灵嘅。神都系神灵嘅。都是那个灵字，所以咧，我讲灵界朋友咧，入边咧都系包括神同鬼嘅，系咯，系咯。其实 咁依家系咪啲土地公特别中意鸡蛋咧？或者神灵系咪特别中意鸡蛋？ 呢个唔知道，要访问下，或者个别土地公唔同咧，要访问下佢哋。系啦，有机会咧，几得意啊！呢个古仔，有机会嘅话咧，真系要问下佢个土地公。喂，你嗰日你唔系中意鸡蛋嘅？ 所以啲人系咪搬屋就中意拜四角啊？嗰啲都系 拜四角咧，其实一种咧，来自咧系即系拜五方。 拜五方其實不是四角的，是東南西北中五方。 嗯， 拜五方的所謂地頭，有些台灣叫地頭鬼啊、地頭神。 單聲。 所謂咧單聲，即係所謂咧就通知聲，叫佢哋唔好即係話高頭貴手啦，我哋又嚟住啦，唔好搞啦，或者係裝修前做嘅。就是說表示即裝修吉利啊， 尊重啊，打個招呼， 因為會動土啊，會吵到你們啊，或者整到你們啊，即不好意思啊，只是一個招呼來的， 尊重， 是啦，那打完招呼之後呢，不代表他不搞你的，只不過是打招呼就是你們再，我講過很多次，很多聽眾朋友呢，請你們聽住，潘發剛是這樣講的，不是拜完四角家就沒有鬼啊，最後跟你講一次，不關事，這個只不過是打招呼，等於請你吃餐飯不要搞我得不得，不代表是他吃完餐饭说我不搞你的。 嗯。 OK? 但拜完四角是不是有些东西的即刻就转了呢，转了运或者什 么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讲了咯，我刚刚讲了咯，拜四角只不过是通知。 嗯。 只不过是话给当地那些所谓地头鬼也好，地头神也好，叫神明也好，叫鬼灵也好，的所谓五方这些这样的神明。啊、或者靈界朋友通知他，我將會怎樣怎樣，或者裝修啦，我將會入住啦呢度啦，咁樣希望高抬貴手啦，或者係啊有乜嘢多多包涵啦，或者有咩大家我睇唔到你嘅，有乜嘢唔好見怪啦，咁樣咁、但係唔代表佢唔見怪噶嘛，唔代表佢可以話食咗哦 OK 啦，上受咗你啲茶禮 OK 嘅，佢個心諗住 OK 噶、但係你入嚟住之後，佢覺得你好麻煩。原来下下都影响到他，咁佢嗰日佢觉得唔 OK， 咁啊从此就会搞你，唔代表拜完四角等于冇事，呢个唔系等好你啊， 知道知道， 记住啦，唔好话好多人同我讲，师傅啊，点解拜咗四角都 OK 有事嘅？啊，我真系觉得有冇睇我啲节目噶咧？ 咁冇包单嘅啲嘢， 好耐之前要睇翻潘师傅啲 节 目啦。 系啦，就系咁样啦，系啦，咁咧就好啦。咁你好似有啲嘢问嘅话， 冇啊，呢个纯粹好奇啫。因为我就发觉，我识啲人就两种，就有一种人咧就，细个无端端可能开咗个阴阳眼啦，或者系就天生就 已经有 已经可以睇到睇到，有啲就感觉到，有啲我有啲朋友净可以望到添嘅。即系望到一个即系一啲灵异嘅力量啦。咁有啲咧，好似我咁就可能系好彩啲啦，就系天生喺呢方面嘅感觉就弱啲嘅。系啦，即系无论去旅行啊或者咩都 touch 就冇乜嘢发生，又唔会见到啊咁样。咁其实因为通常咧冇嘅人啊恨有啦，有嘅人 就恨冇 啦。咁师傅你点睇 咧？一样啦，同拍拖咁樣啦，冇嗰陣時咧就恨有啦，有嗰陣時恨冇啦，好多人都係 呢個對比好好。 但可唔可以有時開有時刪咧？即係中意就開咗去，中意就刪咗去咧。 啊，咁嘅其實咧， 冇得揀。 其實咧，呢啲眼咧就唔係佢自己收翻嚟，亦都冇制嘅。 係啊。 但係如果唔同法眼咧，法眼咧係自己收翻嚟嘅。係。即係收翻嚟咧，佢有權開刪啦。呢個是他自己修練翻嚟， 師傅先有 係咁。但係呢啲陰陽眼的人咧，我大抵分兩種先啦。第一種叫做天生陰陽眼，或長期陰陽眼分同間歇性陰陽眼咧。我叫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間歇性。如果是全程陰陽眼的話，就不得了啦。 好似短命好多， 唔系短命，不得了系乜嘢咧？系不得了，因为如果你系全程阴阳眼，长期都系唔系间歇性的话，咁咪即系而家呢度都满晒， 即系佢将两个世界重叠咗咯。如果 你可以咁讲啊，你咪即系好难，好难生活喺呢个当，即系真系真正嘅社会，你点生存？ 其实好辛苦啊！ 你即系你见到啲嘢去重叠嘅，或者人咁样搭住行，或者点样有只灵嘅黐住个人行紧去厕所，你点咁坐落去？佢坐喺度，你坐唔坐得落去啊？即系你已经系。任何地方你都是已經是騷擾到你的噃， 會黐線 嘅，係咪啊？其實一般人見的嘢咧係好少出，間中會見到嘅一個靈界朋友企喺嗰度，或者間中見到佢做乜嘢，只係見到一個或者兩個，或者甚至數個都好啦，你都係見到一處啫嘛。 其實間歇嘅 呢個我叫做間歇性陰陽眼，係啦。如果你見到嗰個靈界喺度，喺度。但是其實你見到他啫，你知唔知道你隔呢邊已經係滿曬人嘅？ 如果真正全程阴阳眼嘅，呢度都成排咧，系嘛，就咁简单。你知唔知我而家做紧节目，几多人听紧啊？系嘛，呢度几多人喺度啊？ 人嚟嘅， 系嘛，唔系唔系，几多朋友啊？系嘛，即系其实冇，即系所以变咗讲咧，阴阳眼其实咁分，我就觉得系。大部分都是間歇性的、而有些呢只不過是小個見到多，大個會見得少或者見不到。 為什麼小個特別多呢？ 小路仔易見一點的，為什麼呢、就去所謂叫有些人叫靈台乾淨一點，有些人我叫呢元神未定， 是不是童子尿呢？因 為不關童子尿，是元神未定，所以他的人呢是比較陰的、陰易接觸陰，逢是陰陽眼者就算有感应的人，我称他为阴身，不是什么高龄，只不过是阴身。阴身意思就是说他跟他们有这么上下频率，他才会见到他，即是等于我们人见人。我们现在在阳间，在这个社会里面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见到的一草一木，一个咪，一个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们同一个那个叫什么那個境界才會見到那樣東西、如果我們不是那個境界的話，我們是見不到那個境界的東西。如果你要見到那個境界的東西，除非你修練或者是你吞台去到那個頻道，既然你去到那個頻道，心機接收一樣，既然你去到那個頻道，即是說你都是那個頻道，你調得那個頻道長期你是你，因為現在你陰陽眼，你剛才說的那個間歇性都不是你收回來的嘛，你自動見到的嘛。OK， 即系话你本身都有呢个频道，突然间会跳台嘅，咁嗰个频道，你嗰个频道就系可以接触佢，佢可以接触你，你可以见到佢，甚至可以倾偈，咁即系你阴啦， 系 你好容易濑嘢啦， 时运低咯，即系你啲叫 时运低，时唔系上低，时运低系嗰下见到嘅啫，佢已经变咗阴身啦，佢系间歇性阴阳眼，即系佢一生人里边成日都见到嘢嘅。系啦，呢种人咧，佢根本就系阴身嚟嘅。 咁点解嗰啲人会天生阴身咧？ 系咯，有冇原因？ 系因为时辰八字定话咩咧？师傅， 如果你个套用喺术数里边咧，有得计嘅。如果用术数嘅领域里边咧，都有讲话点样为之阴身嘅， 系 会特别易招惹到呢啲灵界啊，或者系会易遇到啊咁样嘅。但系咧，系咪可以代表肯定咧？我又冇實際上去即係咁樣拉住咁樣研究整個數據出嚟係咪啊？咁但係咧不論點都好啦，陰身咧係總之佢有幾種原因嘅，天生嘅通常都係陰陽眼都係天生嘅人噶嘛。咁通常佢都唔知點解有陰陽眼啊嘛。有啲人咧係幾歲後去到某個歲數，我突然間有一日由細到大都冇嘅，我去到四歲或者六歲啊，師傅啊，我就聽到嘢啦。我就看到嘢啦，我就成日见到个姐姐同我讲嘢玩咯，系啦，佢每日都嚟噶，大约几点？啊，佢同我讲嘢啦，玩啦，玩波啦，或者咁样啦，玩公仔啦，跟住佢就几点到就会走啦。咁呢啲成日都会听到嘅。 系啊系啊。 咁其实咧，从嗰日开始，有个灵界揾佢，就令到佢，因为见个鬼，见个鬼就会怕黑。咩叫鬼怕黑咧？见个鬼唔系怕黑，见个鬼。遇个鬼嘅鬼揾过嚟，或者入过你身，你就已经以后都系阴身。 但系就唔系 negative 嘅呢样嘢，即系唔系都唔系负面嘅，纯粹系你见到啫，你感受到个能量。 感受到，但系咧头先所讲啦，感受到你可以唔舒服。佢冇搞你嘅。 系。 其实只不过因为你感受到。 系。 咦 ，嗡嗡嗡嗡，有啲人咧，唔中意嘅。譬如话我哋有啲人咧，唔中意嗰啲咩声、吱吱声。 哦，系啊。 有啲人冇嘢嘅，有啲人冇嘢嘅。O K， 好啊。咁即系话有啲人系唔接受嘅，但佢又听到喎。 系。 佢又唔中意呢个频道，但系佢又咁啱佢又 get 到喎。 系。 咁佢咪唔舒服咯？ 系。 有啲人咧，佢又 get 到喎，但系佢舒服喎。 系。 O K， 因为佢。剛才我所講的，我哋啲人咁樣聽 ASN 嘅，啲人唔中意，有啲人冇事噶嘛。 係啊係啊， 係。 其實就係咩意思啊？ 個人問題嘅。 係個人問題，所有感受都係個人問題。係。唔好話一唔舒服就係只鬼搞咗你先得㗎。 嗯。 係啦，但係點都好啦，靈界朋友聚集於喺你屋企裏邊，或者成日黐住你嘅話，你自然咧就會陰氣重， 慢慢你陽氣就會降，咁你有可能運氣啦，同埋身體都唔會好。咁其實咧係相關嘅，因為咧佢個能量咧係會拉低咗你嘅陽氣嘛。咁如果你講話有啲人話招財啊，要增運啊，我唔係睇風水先嘅。你知我睇咩？我睇佢個人有冇嘢先，有冇犯嘢啦，有冇賴嘢先。 嗯，即系咪正气先啦？睇咗 唔系冇正气，系佢话叫我睇风水嘅时候咧，我未必会睇住嘅。我睇你个人都有啲嘢嘅。你要改，你话要想改运或者想而家呢排好黑运或者想成一单生意嘅时候咧，我话你应该搞掂你个人先。 嗯， 你个人个气弱，个运程弱，所谓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气场。降咗，咁我唔你唔揚翻佢，唔打翻揚佢，你點承接到你其他嘅運啊？ 嗯， 係啊，咩嘢擺咩設，整咩擺咩嘢陣都冇用啦，係咪？你個人都受唔起。好啦，嗱，今日就講到咁多呢啲，嗱、呢個咧就只不過咧純粹咧都係潘快光師傅嘅一啲嘅謀論，唔係理論嚟嘅啫。咁咧就 學到好多嘢， 唔係等於咧等同咧坊間任何一啲行家或者師傅嘅理論嘅，所以咧各有各做。各施各法系啦，你呢个只不过系个人嘅观感嚟啫吓，有咩嘢唔好介意啊！嗱，今日啊节目啊到呢度啦吓，咁啊好多谢啊小玲啦，啊 Sophia 啦，咁啊今日啊就系咁多啦，啊下个星期五期档案再见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